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四章，有上主论旱灾的话传给耶勒米亚说，犹大悲哀，城门萧条，人人垂头置地，耶路撒冷哀声四起。显贵派童仆去打水，来到井旁却不见有水，带着空气回去，迷惑惭愧，遮住自己的头，因为地上不落雨，田地无法耕耘，农夫们都已绝望，遮住自己的头，甚至母鹿在田间生产，因为没有青草，也得抛弃自己的幼雏。野兽站在铜山上，像野狗一般喘息，双目失神，因为没有草吃。上主，我们的罪过若指证我们，但求你因你的名字而施救，因为我们屡次失节得罪了你。你是以色列的希望，是他在患难中的救主。为什么你在本乡好像是个异乡人，好像是个投宿一夜的旅客？为什么你好像是个沉睡的人，好像是个不能施救的勇士？上主，你常在我们之中，我们是归你名下的人，求你不要离弃我们。上主论这人民这样说，他们这样爱好游荡，没有约束自己的脚，为此上主不喜悦他们。现在忆起了他们的过犯，就惩罚他们的罪恶。上主对我说，你不要为这人民求情，即使他们斋戒，我也不会俯听他们的呼吁，即使他们奉献全燔祭和素祭，我也不会悦纳，反而要用战争、饥馑和瘟疫将他们消灭。我于是说，哎呀，我主上主，你看，先知对他们说，你们绝不会见到战争，你们绝不会遭受饥荒，在这地方我必赐给你们真正的平安。上主对我说，先知们以我的名预言谎话，我并没有派遣他们，也没有对他们说过话，他们给你们所预言的是荒谬的幻象，空妄的卜筮，存心骗人的欺诈。为此上主这样说，关于那些以我的名义说预言的先知，我既没有派遣他们，而他们反说在这地方不会有战争和饥馑，他们就必死于战争和饥馑。至于听他们向自己讲说预言的人民，必因饥馑和战争沉尸在耶路撒冷街头，没有人掩埋他们和他们的妻室子女，我必将他们的邪恶都倾注在他们身上。你应将这话转告他们，我眼泪直流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的处女人民大受摧残，受了严重的打击。我若走入田间，看见刀杀的遗失，我若进入城里，看见饥馑的可怖惨状，就连先知和司祭们也流亡到他们素不相识的地方。难道你决意抛弃犹大，实心厌恶西庸？为什么你打击我们，致使我们医治无望？我们原是期待和平，却不见好转，希望医治的时日，却只见恐怖。上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过犯，我们实在得罪了你。愿你为了你的名，不要嫌弃，不要轻慢你光荣的御座，望你记忆，不要废除你与我们订立的盟约。义民的虚无中有能降雨的吗？或是诸天能自施甘霖？ 难道不只是你，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？我们寄望于你，因为你行了这一切事。